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广播剧组的毕业生节目。好，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哈。然后我是严喵， 我是常常。 嗯，然后接下来请今天访谈的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柯迪。 你是哪个院的呢？你怎么不说？ 大家好，我是水利系的柯迪。 嗯， 大家好，我是张旭光，来自电子工程系。 行。嗯，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丰富的访谈哈。首先我们问一些小秘密。 来吧。好，那就我来问吧，因为这个问题是我提的嘛，我问也比较合适。那我就问一下两位毕业生，这个大学期间一共谈了多少次恋爱呢？ 就一次。 真的吗？ 是真的， 就一次。 我讲真， 你这么玉树临风高大潇洒。 对呀、我才不信呢。 那你呢？ 但喜欢一个人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三观合吧，因为感觉两个人要长期在一起的话，那三观不合真的非常痛苦。 你不看颜值吗？我怎么不信呢？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看脸吧。 那是次要的。 对， 不是说应该始于颜值吗？是吧？ 嗯， 对。但是感觉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三观合吧，感觉这个东西对于一个人来说，你到底能够谈多久啊，能够感情稳不稳定啊，这个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我觉得。 嗯， 所以你这一次谈了多久呢？ 两年， 差不多两年了吧。 哇，我猜对了， 对、 哈哈。好，那旭光呢？ 我觉得我没有经验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可能，就虽然说感觉这个东西非常的奇妙，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客观的词来描述吧。可能就是还是。如果遇到对的人，自己应该是能感觉得到的， 就简称看缘分是吧？ 啊，对。 是一种怦然心动吗？一见钟情吗？ 我觉得也未必是一见钟情吧，可能就是一见钟情，当然也是也不是不行。 哦，那你有过一见钟情吗？ 没有。 好吧，那你呢？你有过一见钟情吗？ 就是对你有好感是会有。然后就会想办法去加微信啊什么的。 小迪迪，你有一见钟情的人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更看重的还是怎么说呢，他对于事情的看法啊什么的，跟我是不是有那种默契，所以说会 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试探期那种。 嗯哼， 对。 好，我们进入学霸模式，我来问问大家，在大学四年中最喜欢什么课程呢？ 课程 可以说专业课呀，也可以说其他的课呀， 也可以说什么文化素质核心课之类的， 啊、 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课。 那感觉到了大四之后，自己上过很多课都已经忘掉了。 嗯，肯定有一些就是留在了心里，深深扎了一个根。 当时可能在大一的时候比较懵懂，然后选了一些有趣的课。当时选了一门叫什么心理学系开的社会心理探索，当时觉得那课 我也上过。 是吗？但我觉得那课还挺有意思的，当时觉得。然后后来的话，可能有一些专业课，因为我大三的时候出去交换了半年，然后在系里边的专业课中间，大部分专业课也都没有上。 知道。 你去哪交换的呀？ 他在新加坡了。 新加坡。 哦。 对， 然后当时的话就选了一门那边的什么跳舞的课，然后觉得还挺好玩的。 什么舞蹈？ 就爵士啊。 啊、哦。有没有认识好看的女孩子？ 当时那个班上就有两个男生。 对啊，那旭光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大三的时候上了毛概课。 毛概？ 天哪！ 就是 西安吗？ 是一个姓陈的女老师。就是我也不知道你就是其他人上的毛概课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毛概课的话，老师会讲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真是一个出色的老师。 我感觉 忘 了。其实我也上过电影文化这门课。 嗯。 啊，就是之前说过 的。好玩。 对对对，就是。我是什么时候上的？好像就是上学期吧，就大四上学期的时候选到的。 可是选不上了。 对，我当时文化素质核心课的分还不够呢，然后我就想选一门，然后那个来修够学分嘛，没想到还选上。 好棒啊！ 然后很开心。 嗯。 然后就是在他的课上看他放的那些电影吧，我都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对我们国家以前的电影我都不是非常的了解，也没有什么兴趣，因为觉得当时的电影水平肯定不行啊，然后就没有兴趣。但是他就是会拿出一些老电影来放，我会觉得啊、原来就是虽然当时的设备可能没有现在的先进吧，技术也没有现在好，但是就是他们讲的故事啊，电影的内核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嗯、 对，他们讲的一些老故事真的就非常的很有启发性。我记得之前我上过一门歌剧课，歌剧老师也会就平常课上大概两节课给我们放一个歌剧，那个课也真的非常好。 哦，说到这些艺术的东西， 就在 艺 教那块，是的。 当年就是听过一个那个什么京剧的那个讲座，我觉得那讲座挺好玩的。 京剧的讲座， 对对对，就 是 《霸王别》，就是《霸王别姬》的那个京剧指导。对， 嗯，我有印象。 对。 然后当时是让我们现场，好像他现场给我们指导，有唱戏的这 种。对对对，他还选了四个同学上去。 是的。 选了跳之类的。 对对对，很棒。之前就是这种像学校有那个昆曲课，昆曲课也是他会请外面的，就是昆曲的老师请到，就是给我们做讲座，我们也可以现场上去，然后他去帮我们指导。那种他会现场教那些词呀，然后那些剧那种，真的很棒棒。学校的艺术这句话真的非常的好。 嗯 嗯，我现在感觉对学校只能用非常好来进行形容，对，都不太会说其他的形容词了。行，那下面是 下面我们来问那个你们最喜欢的，先说教学楼吧，先说这个稍微专业点的问题，最喜欢哪栋教学楼呢，以及原因？ 教学楼的话，我想想，我以前挺喜欢那个五教的，因为五教人少。 五教都是大教室呀、 啊。有那种楼上的小教室，知道吗？ 哦， 对对对， 我知道了，是 那 种小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主要是教室人太多的话，会让人感觉特别不舒服， 闷闷的。 到了期末的时候 啊， 会一种压抑吗？ 对，人一多就感觉大家都在学习，我自己。 人一少，你就会发现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学习，大家都没有在学习，突然有种自己很厉害的感觉。 突然摸摸鱼，就会觉得自己非常于心有愧。对，然后到人少的地方的话，就会觉得特别惬意、 开心。 对， 这还蛮好的。 对，所以当时挺喜欢五教的，或者四教的那种特别人少的教室吧，比如说顶楼。 但是四教顶楼很热。 还好吧，其实有空调的话也都不算。 对，有空调都不算。对。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五教，因为五教窗户附近有爬山虎。 哦，对对对。 到夏天的时候，我的天，就是我记得当时上量子力学课的时候，啊、哦，我自己听不懂，然后就看着窗外的阳光，然后顺着爬山虎照进来，然后就那种，这个时候就感觉时间都静止了。 对，旭光呢？ 我比较喜欢六教吧，应该是。 嗯。 就是， 我觉得六校的结构非常的神奇。 我觉得六校每次去那儿都会迷路，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走。 进去的门跟出来的门， 就是我就是直到大二吧，可能我才彻底明白了，原来六校是什么样的结构。就是我之前会从比如说六校必须的一个门进去，然后上完楼下楼之后从另一个门出来，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是两个门？出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地方，我以为他们是同一个门。然后还有那个六校的 C 区和B 区还有 A 区，他们都是互相连着的嘛，反正， 嗯， 就是 C 区它的层数比 A 区要少一个， 嗯， 然后也就是说 C 区的每个教室都会比 A 区的高一些， 嗯， 啊，然后就会导致就是比如说通过去的时候，它会有上下台阶，就会觉得很神奇。比如说我从 A 区的三楼走到了 B 区的二楼，不对，走到了 C 区的二楼，是这样。 对，每次就走那边的时候，就感觉天哪，我到底是在哪个区？我到底是在几层？我每次去六角真的会迷路，我现在还是会迷路，我必须要看那个指示牌，那个小牌牌，然后才告诉我在哪，我要往哪方向走。 也就是尤其是还有六角的那个各个方向的朝向， 嗯， 就是那个出来之后不知道哪是北， 找不到 变南北 啊，哦，对，哦，嗯，然后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这种有设计感的这种建筑， 比较喜欢这种迷路的感觉 啊，哦，对， 每次进去出来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不知道自己在哪，嗯， 对，就感觉像我大一的时候进学校就感觉天哪，我在哪。 对了，说到六教的话，我当时我想想，我在大一的时候还经常去那个六教的，那是 A 区是吧， A 区的顶楼， A 区的顶，那有几层啊？ 对对，就物理实验那个地方，就是它有几个那种大圆桌子嘛，然后旁边还有几个那种比较舒服的椅子， 对对对， 经常去那儿坐着，那儿也没什么人，反正我就喜欢往各种没有人的地方去。 你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 安静的美男子， 对，安静的美男子，嗯， 对， 那个地方很安静。 我感觉你好文青啊，都去那种没有人的地方，而且都是那种能看到外面风景的地方。 因为我讨厌人太多，太拥挤，尤其是到考试周的时候，感觉哦天哪，想要出个寝室都不知道去哪儿。 所以你都在寝室里面复习是吗？ 没有，我还是会出去，然后有时候会去外面转一圈，然后找不到地方也回去。 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感觉好心塞啊。 起晚了的时候就会这样，考试周的时候起晚了，然后到处转， 在寝室 到处都没位置。 对， 如果说图书馆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去文图吧，那个人文社科图书馆，对，是叫这么个名，就是因为我觉得文图的那个座位管理系统比较的，就是让人省心，就是不会出现我到了一个图书馆到处去找座位的情况。就是他有座位，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嗯， 对吧， 嗯， 对，不会出现就是我上楼下楼然后啊怎么还没有座，然后一天就过去了， 嗯，但他好难过，就是你看到那个全都是红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没有座位了 啊，我们可以提前一天去订啊， 啊，但是考试周的时候那八点根本就抢不到，哎， 是吧，就觉得好伤心，学霸们都早起学习了，然而我这么晚才来，突然很羞愧，我就有很多次这样的感受。 你个博士生在这里说什么， 还在我本科年轻的时候吗？ 好吧，嗯，那大家大学里还参加过其他什么社团呢？ 其实在大学里边的话加的社团还挺多的，但是就是能够一直在里边工作的或者一直在里边发言的都还是比较少， 就只有广播台了是吗？ 对啊，就只有广播台啊， 只有我们是吗？ 对呀，啊， 真爱啊是吗？ 真爱粉，嗯，对，然后其他组织的话可能像什么之前加过小动物保护协会啊，包括那什么植物协会，但是到最后都成为了资深的潜水党，对，然后感觉还是挺伤心的。 其实我也是一个参加社团活动比较少的人，不过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参加的推理协会吧，就是如果不算广播台的话，推理协会它有一个很好玩的活动，就是校园寻宝活动，会和其他的学校去联合举办吧，比如说我们协会都去到另外一个学校，然后他们会那个出一些题目， 对， 然后就是找到校园内的指定的一些东西吧，就是进行一些那个完成一些任务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最深刻的这个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或者是一次活动，就比如说像学生节啊，或者是自己去拉一趟外联啊，或者参加什么比赛啊，参加什么竞赛之类的。 对啊，这样。 其实我的话感觉这种经历还挺多的，就感觉就是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就是当时想要申请交换啊，就感觉当时对自己的影响也挺大的，虽然说后来的影响也挺大的，让我大四变成了一条狗，以及就是回来之后参加那个挑战杯啊，做事情都还挺多的，感觉当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从一个比较呆萌的小宅男变成了一个 比较呆萌的老宅男，是吗？ 哦， 是年龄增长了，自己的内心也不一样了。 对对对，自己可能更加敢于去做一些之前自己在构想里边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付诸实践的事情。 挑一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详细说一说嘛。比如说挑战杯是参加什么项目，都做了些什么，最后有什么结果？ 挑战杯的话是当时就是我交换回来嘛，然后是十二月的时候，当时你们都还在考试周之前苦战，然后我就已经没什么事干了，然后就看看各位同学们天天在寝室里边要么学习要么宅着， 感觉这么苦呢。 然后我当时就参加了就是我们同学的一个项目，就是他是做一个就是智能可控的气球，就类似于谷歌的那个Project Loon 那个。 嗯， 对。然后当时做了这个项目，然后一直从十二月做到第二年的三月，然后期间的话我基本上就是每天就跑实验室去玩。 那你是那段时间都在学校、啊、 做事情嘛、 对，你都在学校里。 对对对，那段时间我都在学校， 就是 然后在实验室去做实验啊，然后敲代码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在那段时间的话感觉自己各方面成长都挺快的吧，因为自己可能需要学习的东西、需要上手的东西都挺多。 嗯， 然后到了第二个学期的话就去参加挑战杯，当时也拿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嗯， 对， 好棒棒 棒棒 棒棒。 当时感觉影响还挺大的吧，尤其是因为之前就没有想过自己去做这一方面的事情嘛，然后又是做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当时整天泡在实验室里边又不觉得累，然后感觉还是一个比较奇妙的经历。 嗯，柯迪现在脸上充满了微笑， 可以想象一下。 对，可以想象一下。行， 那旭光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曾经参加过我们系学生节，就是我们班就出了一个舞台剧，然后我是收集剧本，我不是写剧本的，但我是收集剧本。当然了，我也会就是那个，因为编剧同学他对自己不太有信心啊，就是就会觉得我写出来这个故事是不是不够好啊，然后我也会帮着给给意见吧什么的，就是最后写出来有两个剧本，然后放到去那个过初审嘛，然后初审的时候有一个剧本实在是没法用，然后我们就那个勉强用了另一个剧本，就是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剧本还挺难实现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偏文艺的剧本，就是在舞台设计上的话可能会有很多文艺的元素吧，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不是很有信心，但是后来的话我成功的抱到了大腿，就是我们班有同学啊认识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就是有一个学姐她跳舞非常的好，然后她竟然邀请到了这个学姐来为我们的舞台剧就是编这么一段舞蹈，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在学生节上呈现的现场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让我觉得虽然过程非常的艰辛，但是结果非常的好。嗯， 聊了这么多经历，是时候走心一下了。那个大学期间，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或者是变化是什么？ 收获和变化呀， 大一刚 进 去的时候， 可能也还是就我刚刚说的那样吧，就是需要勇敢一些，对，尤其是需要勇敢一些，因为在大一的时候的话，可能当时对于自己没有那么多的信心嘛，感觉自己确实自己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本事，然后有很多事情可能也不是特别敢于去做，但是后来的话发现只要你能够踏出第一步吧，后面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会接踵而至，然后你只需要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然后所有事情都变得很简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对，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踏出第一步。 嗯，要勇敢。 对，尤其是像当时的话，我们系里边其实是就是交换的人比较少，因为感觉我们系的话出去交换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当时就想要出去看看嘛，然后当时我们 就想出去玩玩，对吧？ 然后我们年级就我一个人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后感觉还挺开心的，尤其是回来之后的话感觉自己尤其是在那个学期的话，一方面没有太多的课业的话可以更好的去反思自己，然后在那个学期的话自己也做了不少的改变吧，然后回来之后的话就对于自己可能认识更多了，然后信心也更足了一些，然后后面做各种事情感觉就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勇敢。 行 啊，就是我也觉得是 出去之后感觉还挺开心的，尤其是回来之后的话感觉自己尤其是在那个学期的话，一方面没有太多的课业的话可以 更好的去反思自己，然后在那个学期的话自己也做了不少的改变吧，然后回来之后的话就对于自己可能认识更多了，然后信心也更足了一些，然后后面做各种事情感觉就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勇敢。 行 啊，就是我也觉得 是。但是现在的话，就是除了学习，还要想一些其他的事儿，因为大学生活太丰富了，跟原来有很大不一样，需要适应。我觉得今天两位都很优秀， 对，都很厉害， 他们在这里 非常的谦虚， 谦虚啊， 这是清华同学的传统美德，非常谦虚。 好吧，那现在就是最后啦，毕业的时候想对之后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我觉得的话，首先对自己说的话就是不忘初心吧，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今天其实我们班里边开了一个班会，就是在我们大学第一年入学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让我们每个人在小纸条上写了一个自己对大学的期待，然后放进了一个瓶子，然后今天他把那瓶子又打开了，然后给我们每个人念了一下我们当初自己写的东西，虽然说有很多东西当时显得比较青涩吧，就是有时候大学四年你真的在就是当时你有一个印象，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地走下去，然后到最后可能有很多人发觉自己写的东西确实跟自己大学四年都还是挺相像的。对，再怎么说有些路径的话，自己在当初可能就已经脑海里有着那么一个比较小的印象，所以才会自己一步步向前去努力。对，所以我觉得不忘初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对，然后对自己的话也是希望自己以后也能不忘初心，也能够想清楚自己最开始想要的是什么，而不去被中途的很多东西给迷惑。像上次我在朋友圈里边也看见有人就说他在大一的时候写了给自己写了三句话，然后到了大四的时候来看好像三句话都实现了。 好棒啊， 确实太厉害了。 对， 非常羡慕这样的同学。 然后对于什么学弟学妹们来说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我刚刚说的吧，就是勇于尝试。你在大学里边经历的什么挫折啊失败真的就不算挫折和失败，你可以非常大胆的去尝试，非常大胆的去做。 对，聚光。 好了，你把我说要说的话抢了。 大家抢到一块去了是吗？ 对，我这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如果想对学弟学妹说什么的话，可能就是想让他们去勇于尝试吧，是这样。对，就是之前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你都到了大学了，对吧，这个平台已经摆在这儿了，你不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真的非常的可惜，是不是？当然了，学习怎么说呢，专心学习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学有余力的话，或者是那个自己有一些想尝试的事情的话，还是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吧。因为可能我们就是大学生活过去之后，如果要工作的话，可能是空余的时间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多，我觉得。所以如果有想尝试的话，尽早尝试，我觉得非常好。 我再补充一句吧，就是关于尝试的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多尝试也很好，但是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要有始有终。因为就主要拿我自己举例子吧，就是我本科的时候，试了很多东西，然后学了很多乐器，然后也报了很多兴趣这个小组，还有很多社团。后来发现坚持下来的不多，现在看来坚持下来的可能就广播台吧，真爱。 是吗？ 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的，经过多番的尝试，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对不对？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 不会像之前那样到处去尝试。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都是有限的嘛，所以肯定有很多你试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说投入100%的精力去把它做到很好，但是就是有这么多浅尝辄止的事情，那总要有那么一两件是你真正觉得自己很有内在动力，很想把它做好。 对， 这个对塑造整个人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就我觉得的话，就之前做的那些可能没有完成的尝试，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就是比如说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转系，然后转了好几个系。对，然后 这也是够厉害的，转好几个系， 到最后才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吧。我觉得之前的尝试也不能说是完全徒劳的。 好呀。 好的，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 总结一下， 那就可以用就总结一下嘛，就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你的大学生活，或者是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你最想对别人说的话，不管是学弟学妹啊，还是 excited， 就这样吗？ 虽然我觉得大学就应该过得 exciting， 对 exciting 就可以了， 那是 exciting 不是 excited 的。 自己 feel exciting， 自己 exciting，、 啊、这样也可以。 好， 嗯，我觉得就是之前被说烂了的一句话吧，就是仰望星空的时候也要脚踏实地吧。 嗯，好，嗯，对，好，那 OK 啊， 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下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我的天，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这想要简简单单快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 温暖每一个期待，一天一天 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AM 927千赫，美丽未来，生而不。

我想每天发一个动态，这样你就知道我在怎样的生活。我想每天看你的一切，微博一遍又一遍的看，却始终没有关注。 每件事情都有， 这也是微博的好，不敢进空间，因为有访客记录。 再多的心理准备， 我想你不知道。 被现实打败。 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杰的，我想。 都习惯了同一个温度，你说这叫幸福，同时也忽略了一种残酷，我觉得好无助。拍照记录，答案我却说不出。但如果我们走了不同方向，有照片让我回顾，回忆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和时而停顿的脚步，就这么停顿顿的一步接一步，直到没有路。 家后座的你，十七岁的小小幸福。这首歌是后弦的《单车恋人》。 that which does not kill us makes us stronger.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 所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却还是一个人。每当我想了心中狠狠的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的最痛的距离， 穿花垂雪不沾衣，连条春换披龙髻，再引天光向归墟，关在云山外就是麒麟，只叫若向人间觅，隐在古城里。人是浮云客，从小只想三尺地，几里生死心无惧，白衣和悲声和喜，万家灯火戏，满城孤寂，去往红尘腹中去，一世暂见你。我用万美而君相与寄，各有一传奇，某一夕来与飞仙，可与共叹息。 今天的点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私信网易云，回复歌曲信息，给自己想念的人点歌。精选的点歌节目，我们每周二和周六会在网易云进行更新。我们下期再会。 千金不计错身与歌你，穷尽释迦笔，待到山光水色尽相依，重拾古仙迹，旧墨中藏清几许，许当长相依。 坐标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目标魔力星球，青春联盟号飞船全速启动。各位船员，现在开始点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电台与高校广播站联盟倾情打造982青春联盟，敬请关注。